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诸位同学，大家好。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古人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最重要的是，就是要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也就是讲要明理。落实在事项上，就是恩义。所以受恩不感呐，这是大悟。一般人疏忽了，就不学，他就不知道。学了以后就明白了。如果是念念不休，这个过失就更大了。那么哪些人与我们有恩呢？佛经上讲的最透彻，讲的最明白，我们每一天念回向偈，上报四重恩，都是在嘴皮上划过。真正的意思没有体会到。这四种都是重恩大德。我们深受其恩，没有丝毫感恩的心。所以说修道怎么能成功？修行毛病过失怎么能改掉？这四恩，第一个是父母之恩。如何报父母之恩？父母在世要尽孝养之道啊，父母不在世，古人所谓的荣宗耀祖啊，我们今天所作所为能不能真正做到社会大众啊对我们的父母尊重赞叹？使父母得到荣耀啊，这荣宗耀祖啊。父母不在， 如是报恩呢？为什么社会大众对你父母赞叹？你的德行好啊，学问好啊，对社会大众有贡献的，这桩事情几个人想到？所以四重恩里的第一个是父母恩，前面讲到忠孝，我们说了很多，如何尽孝，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不能认真努力学习功课，不孝啊！不敬老师，不孝啊！不能够和睦同学，也不孝啊！要样样都好，尊师重道，友爱同学，做学生的孝道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想想我这个念头，我这种行为，父母看了欢不欢喜，如果父母看到不欢喜，我们这样做就是不孝啊。古时候父母对于子女的期望水平比现在高，古人都是希望儿女成圣成贤，读书志在圣贤，学佛志在佛菩萨了，这个是念父母之恩啊。第二呢，是念三宝恩。三宝恩里面包括老师。老师的恩要怎样报？佛在经上讲一句话，那就是具体报恩者，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一条做不到，三宝老师的恩忘掉了。第三是国家之恩，古时候讲的帝王的恩，国主之恩，他的威德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安居乐业，这个地区社会安定繁荣，国主之恩，现在讲国家之恩。如果你是在动乱的社会里面，你就没有办法生活，也没有办法休学。第四是众生恩，一切众生与我们有大恩大德，谁知道，我们每天吃饭，饭从哪来的？菜从哪里来的？每一天穿衣，衣从哪里来的？ 农夫耕种啊，工人工作，啊，商人输送啊，送到我们这个道场了，你看还有多少人在那里忙碌，我们才得到衣服饮食。谁想过这些事情呢？一杯水，一碗饭，里面是大恩大德。啊，我们今天穿的不合适，吃的不合口味，还要发脾气。这是佛菩萨的教诲吗？啊，所以回向偈则是天天念的，回向偈里面的事情是从来都没有想到。啊，这种念经的方法就有口无心。啊，凡夫怀念的怨恨啊，常常念怨恨，诸位想想果报在哪里？念佛的人做佛去了，念天的人升天了，念怨的人在哪里？在三恶道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事出世间圣贤教我们念恩念德啊，教我们把冤结要化解，化解不是外头，从内心里头啊，内心觉悟了，决定没有冤结了。迷的人才有啊，觉的人没有啊。啊，觉的人知道啊，世间无常，万法皆空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不可得，哪来的怨结呢？促成我们觉悟，这种大恩大德永远不忘。啊，具体报恩，确实，佛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圆满。受持，啊，受持信解行证圆满具足，那叫受持啊。读诵为人演说，那是具体报恩的落实。念念不忘佛祖的教诲，读经是这个，是为了这个。依教奉行就是为人演说，要做出来，要表演给人看呐。啊，道场里面佛菩萨的塑像、画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是表法的。 我们自己这个身相跟那个塑像、雕像、画像没有两样，那是个不会动的，这是个会动的像，念念都要作给一切大众看呐，这叫为人演说。我们演的是什么？我们说的是什么？能不能为大众做表率？能不能为大众做榜样？所有大众都像我这个样子，行不行？要常常反省，常常检点啊！要学佛，学佛才能做佛。心里头想做佛，受恩不敢，念愿不修，能做得了佛吗？能往生吗？来生能生善道吗？这个事情大家心里都明白。都清楚，可是心性转不过来，佛菩萨知道，古圣先贤都知道，为什么转不过来呢？烦恼习气太重了，无量劫来的熏习，可是转不过来，必定堕落。佛在经上有的时候也说到啊，业障深重的人是从卧道里头出来的，还带着卧道的习气，如果不是过去生中修集相当善根福德，在卧道里面出来之后，几个人知道修行？齐居士跟我们讲的，天目山上有一些鬼神，他们也是附人身上，给大家说的，他们是从地狱里头出来的。地狱里面出来还想修行，你就知道他们善根福德多厚。但是他们的毛病习气还都在啊。看到不是真正修行人，他就发脾气，就捉弄他。这个就说明毛病习气还在，但是他很难得觉悟了，认真修行，看到真正修行的人，他欢喜，他赞叹，他拥护，这个是无量界的善根福德熏修啊，一念之差了，堕落在卧道啊。堕卧道的因素，念愿 成慧，这个业因堕落的。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首先要断的是什么？断的是嗔。你们诸位如果细细去读一读经教，色界以上的天人，粗禅以上天人，嗔没有了。所以色界天人他的心是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啊，修禅定具足慈悲喜舍，才能够生在色界。如果没有四无量心，禅定修得再好，也是在欲界，到不了色界。而欲界天人，欲界有六层天，欲望上面去，嗔恚欲淡薄。那么由此可知，四王天比我们就轻得多。烦恼轻的往上升，烦恼重的往下坠。楞严经上讲得好啊，楞严经上用的情想，情是烦恼啊，想是智慧地狱众生纯情没有一分想啊，情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是感情用事，没有理智。完全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还得了吗？学佛最重要的超凡入圣的，这个太高了。至少我们要懂得超越一切凡情的妄想分别执着。怎么个超法呢？放下就超越了。世间人所看重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我们要超凡，这个东西要放下。世间人种种情执，都是错误的。西游记里面你们都知道啊，孙悟空的本事很大，你们晓得孙悟空有一个大毛病，被观音菩萨抓住了，所以永远控制在观音菩萨手上。什么毛病呢？好面子，喜欢戴高帽子。观音菩萨利用他这个弱点呢，把紧箍咒绑到他头上啊。他要没有这个弱点，观音菩萨对他也无可奈何。 只要有一丝毫妄想分别执着，你就逃不出六道轮回啊。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这一生呢就白过了，你说多可惜。所以学佛必须要常常想到起心动念要跟佛陀的教诲相应，经论太多啊，不必读诵太多啊，自己反而困惑了，一部经，一部无量寿经就好啊。无量寿经上字字句句做到了，你这一生就圆满成佛了。经要读要听，特别是在最近，实在都是佛菩萨示现的。鬼神要求听经，那个鬼神在我看都是佛菩萨。佛菩萨示现鬼神身啊，给我们看啊，鬼神都要求听经，要求多听啊，这个多听是时间要多一点啊。东天目山每一天放这个录像带，鬼神觉得时间不够啊，要延长，要求延长。我们居士林鬼神也是要求听经，所以现在在二楼，二楼电视24小时日夜不中断，满足他们的请求啊。人要不肯发心听经，杜居士讲呢，连鬼都不如啊。这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启示。为什么呢？唯有多听，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我们才会真正醒悟过来啊。醒悟过来之后啊，毛病习气就能够改得掉啊。改不掉，真正的原因听经不够，你每一天烦恼熏习的力量太长太大，圣贤人教诲熏习的力量太薄弱，时间太短，敌不过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学佛无论在家出家啊，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读经听经研究讨论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课。所以常常想到修学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啊，每一天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为什么还常常生烦恼啊。那要是佛菩萨的话的时候，就是你听得太少了，读得太少了， 接受佛菩萨教诲的时间少，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的时间太长，如果不从这个地方改变，我们怎么能成就？可是诸位还记住，听经言教是成就我们的信解，行证一定在实际生活里面去磨练。也就是我们所信所解不能落实在实际生活上，行证就没有了。那个还是不管用。信解成就，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跟经典教诲相应，这叫行证啊。违背经典所说的，那你就是背逆佛菩萨的教诲了，依旧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佛菩萨也帮不上忙，这个是我们要真正觉悟，真正回头。今天时间到了。